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

不停，那就少说一句，我的安静不想打扰你，没解释非要个究竟，什么也行，什么也不行，问题是谁跟我一起，哦哦哦，保持距离，我的只需留点小呼吸，掌心的东西，保持距离，看得更仔细，我看我自己 踏破路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翠飞水月流，曾独对冰消瘦，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怎愿内疚梦复浮沉， 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。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，化作断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化，真真假假，是非苦恩怨缘是假。渺渺世间轻飘送黄云，人独无乱衣鬓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尘，心恋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。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，化作断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，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，化作断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。 写曾经与他假里插花，章节里面有很多的戏码，今天翻看了仍旧照哭泪仍照下，告别了他心碎像似乱麻，在网上可以亲他一下，但没法可将片段再捏拿，对手机中那号码像发梦如天将探下，人来立如傻瓜，自问太蠢不会学懂欺诈，悔疚像旧时打结如麻，慢了也想不到笨也换来痛骂骂，神话幻说到你将他点化，没有讲说话去哄他，独自在自贬身价，真的快乐吗？在自问同时自答，废话，日记中有记低曾经与他海边吵架，为了无聊浪漫海边去脚爬，章节里面有很多的变化，今天翻看了仍旧照哭泪仍照下，道别了他心碎像似乱麻，在网上可以亲他一下，

甜蜜。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，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。我一腔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相思无忧，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。我一腔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我发现每一次想你，整个人好像陷入深深深海底。离开你是我一生最笨的选择。

选择，你知

是指尖像浪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柔若轻白如玉，手生根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、浪花之指

谢谢。 别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，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